好，咁我试完正常嘢咧， 饮多啖先好唔好啊？ 即系正常，唔系梗要你等你开心 未？走落啲餸，你 嘥咗啲餸啊！ 嘥咗啲餸， 咪又话 Kevin Ho、Kelvin Y、小贝、Anthony、Chris、Anti 风。共聚会， 点知不偏容易成果， 仲救命啊！ 咩咩事？ 差嘢啫， 即刻忍得住啦！祝 过嚟，祝过嚟。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杰斯。 一个无定向、无主题嘅节目， 无主题听翻一个声想， 一个无既定主题、斋吹水嘅节目， 仲有咩？ 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嘅男人、男仔一齐上嚟吹水，广东广西，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同你乱噏一趟。 好，我哋上半场讲咗讲咗呢个仔啦， 讲咗姣妹食仔。 下半场刀肉啲，我哋生肉啦，唔好讲咁多啲门面嘢，除衫啦，快啲啦。 好， 好，头先讲到边啊？头先系我讲到食香港男仔， 你继续发挥 啊。香港男仔 食腊肠同食羊肠有咩分别？ 咁其实咧，我就一个系我系一个幸福嘅女人嚟嘅，因为我好容易咧就会。即係高潮，我好容易。 你都聽咗啲聽眾已經 call 我排隊啦。排隊喂，你明唔明白？其實你好多女士，你真係好幸福。好多女士呢方面係好難先到到個位 置。喂喂，咁唔係就係姣妹一個會有？ 以為你喂咁係嗱，大家有興趣嘅聽眾咧， 都 你站出咗擺個留言得啦， 係啦。 我哋會搞一個對對碰嘅 party 嘅。我想參與一下先。 有時即係可能。你未，我就会指导，我通常会引导啲仔，令到自己有高潮嘅。 但系你快唔快啊？高潮嚟得， 快 嘅， 都快嘅， 系啊，好 快 嘅。 但系就真系睇人咯，反正 系啊， 其实有时即系唔系话张唔张床，我唔系骑佢嘅节目。咁事实上呢样嘢 唔紧要噶， 两 我哋嘅节目咩都敢死， 咩都敢死啊！我今日就开放少少。 正常嚟讲，你拍拖又好，你落去食嘢又，你落去食嘢更甚啦，唔系同你谈情噶嘛。 哎呀，咁啊好忌啦！我本身出咗名喺尖沙咀咧，系快枪手嚟噶嘛， 快射话 你。亞洲 快射， 如果亞洲第一快手嚟， 你預著 三分鐘， 三分鐘你真係太高估啦， 係 得三下嘅啫，大袋帶咗一下。就剩翻兩下， 唔係一大袋，哎呦，唔係咁樣，已經係 一下 ，total 係有三下嘅，但係大袋咧，大袋就計 一下， 係啦， 除一下，入一下除一下嘛， 咁啊弊啊真係， 咁 中間得下，咁啊收工啦， 咁咧我咪睇醫生啦都係 ，OK， 咪可以啊， 介紹 個 中醫俾你食， 要針灸。 要食啲中藥嘅 ，OK， 要 補一補佢。 好， 咁唔係其實我會覺得鬼仔啦。咁我都真係有試過有兩個鬼仔男朋友。咁、 嗯、 我唔係好中意 one night stand， 即係其實我成日都喺啲節目， 即係要熟咗嗰啲先。 我係好有潔癖嗰種人 嚟、okay. 所以我話 one night stand 啲大套我都覺得好有問題，即係 SP 我覺得冇所謂嘅、嗯，但係 one night stand 我真係接受唔到咯。即係我寧願留電話有手尾，以後我就 block 鳩你。呢个另外一回事啊，起码我要知道你即系有好多嘢要清楚先。 大家听清楚啊，系 block 鸠你啊，即系佢 block 咗个电话，唔系 block 你啊。OK， 系 block 鸠。系啊， 我觉得个玩法系咁样嘅，系啦，你即系可能有少少麻烦啦，但系你咁样先玩得开心啲啊嘛。 会安心， 投入少少咯，叫做系啊，玩得投入少少咯。 可能每个人都唔同，我中意。即係鋪排啲嘅，我中意有啲情調少少，鋪排。 即係同我同阿獅子一樣，睇鹹片一定要有 有戲，有劇， 不能一嚟到咁樣。 即係有感情嘅。我唔同啲，我係即係因為我落去咧，為咗食嘢咧，我就係食嘢咯。 就不擇手段。 唔係我通常就會係真係要落去嗰個時候就睇下有冇 feel， 即係望住個場 有 feel 啊咁樣，跟住就嚟啊，跟住又食啊，食完就撇啊嗰啲咯。 咁我有少嘅， 我通常都係咁樣。 就算係你都唔需要做到好出面㗎嘛。 我未必， 我冇做到好出面啦、啊。其實我形象都建立到好好啊。 食完喂，食飯啊，交換下電話，咁你又唔俾佢㗎啦。 交換電話我會交換，咁跟住我睇下佢會唔會揾我咯。如果揾我，即係有啲 幫鳩佢， 有啲太做咩咯？咁跟住之後，如果唔係即係太煩啊，咁咪 block 咯。 哦， 係啦，咁樣咯。 咁但係我好得意嘅，話我落去，如果我落一落，我落去通常就反而係識朋友為主咯。即係反而落到去係好鍾意， 又食下又食下，一定要。 通常係真係落到去食全場酒嗰啲呢，係全場每張台都飲暈咗出嚟 嘅。 我係為即係為咗識朋友咁樣去落去嘅。咁識落啲朋友留電話咪傾下偈囉。咁、但係通常好多時留電話傾傾下都跟住之後 都會斷㗎啦， 斷又會即係落到去再識過，即係都有啲落到去見就識啦。咁、平時會傾下偈，跟住之後約埋落去都有，都好正常啦。我唔會落去獵就真係好少喎，反而我會喺其他地方去獵驗咯。同埋我中意鋪牌，我真係認真中意鋪牌嘅。 啊，頭先係你哋係想我比較翻香港同 喂羊腸，嗱你講羊腸嚇、我食咗兩條羊腸，我見過好多條羊腸，就食咗兩條啫。OK， 即係有時點解我話啲羊英國仔啦，同埋我有好多唔同嘅同學，有啲西班牙嘅，有意大利嘅， 仲有黑人試下喂， 黑人真係未試過， 唔得我真係接受唔到， 真係未試過，我真係翻唔到轉頭， 真係真係 未試過， 唔好意思，我真係接受唔到，我都係嗰啲好 黑人都靚仔啊嘛，啲 好潔癖 啊嘛， 好潔癖嘅， 你黑蚊蚊真係唔知污糟你乾淨啊！ 我真係覺得好，我真係就接受唔到，即係可能連印度同巴基斯坦我都接受唔到，你唔好夠接受。 咁你有歧視喎，但正常 內心有歧視， 即係但係我真係覺得要好白滑，即係要好乾淨嗰種感覺啦。OK， 好乾淨。 你應該又係覺得咧啲黑人會甩色嗰啲咧，係嘛？你係咪有啲咁嘅感覺？ 我而家以為白白 即 係 瞓醒變咗白人， 你唔好以為白白正冇性病。OK， 白白正嗰啲其實都暗病 嘅。先知道係啊，但係所以通常都會睇清楚先。但係即係以前讀書嘅時候，好多即係喺住 dorm 咧咁。啲鬼仔一玩得癲嘅咧，就攞條鈎喺度揈噶嘛，對住 有咩得罪？ 好大件 事！我哋飲醉酒嘅時候就會咁啊，攞住條鈎對住個窗度揈噶嘛，跟住之後見到佢哋係對噶嘛，有時即係特登，我係玩得癲嘅，玩就可以同你玩得癲，咁我會特登即係令到佢扯啦，但係個即係扯完之後揾乜隔？冇，我係試過玩到係喺佢哋未扯嘅時候揾間尺度，扯咗之後再揾間尺度。其實佢哋相差係唔遠嘅。 哦，反而好硬噶嘛， 就同埋都唔算真係好硬，即係反而你話中國人，即係我 嗰個身縮性係緊要啦。 嗰個就即係你本身可能係未硬嘅時候，我會有種好得意嘅癖好， 即係都係度過嘅， 都叫度過， 我哋 都叫度過。我個癖好好得意嘅，亞洲 人能屈能伸， 係我個癖好係我會睇咗佢哋啲毛，我會將 哇喺咁多人嘅， 我會將自己南半啲毛剃曬去。 即係你有呢個癖好 嘅，好中意同佢剃毛。 係啊，佢哋係中意剃毛㗎，真係㗎。 我唔相信有中意㗎。係 好痕，唔係剃完啲毛好痕。 剃完生出嚟， 剃完生出嚟咧，棘喺啲底褲嗰度好痕 㗎。我反而我會，你話我自己都會，我自己用 wax 嘅定係 wax 嘅。 唔係 啊，但係我會剃即係我啲南半。 如果你剃咗我啲毛，真係去到 我會 打踢完波，唔知沖唔沖涼我。俾人睇到 咩？睇人走咗天沖啫，都係 做乜變咗九龍十隻白虎啊？我都唔知點樣交代。 你唔係踢波，你係翻到屋企唔知點交代好啫。 我跟住之後真係睇，即係全相要睇全相噶嘛。你遮住揾啲毛遮住睇唔到全相噶嘛。 啲毛都唔係好多嘅，因為搞錯你冇唔會啲毛多到成個獅子咁樣，你真係遮曬少少嘅啫嘛。 獅子好多嘅咩？你睇過啊？你 原來係咁嘅。我唔知啊，我中意再睇清楚啲去睇，跟住睇。 即係你係好細心去研究嗰個部分。 係跟住之後。 做濕去。 係啊， 你講玩嘅時候啫。 唔係玩啊，佢私人嗰個都即係剃曬啲毛噶。 我玩嗰個唔剃啦。 玩嗰個唔私人嗰啲剃。 私人嗰個剃。 都係要剃曬。 我會剪咗佢，跟住之後，不過唔一定剃啊，我都知生出嚟好辛苦。剪短佢咯。 啊，剪短佢 咧，如果有手咁短得咁短，我仲要好好心。 醫生 我會剪嘅，我都會剪 嘅。醫生都好，有啲咁嘅事。 冇咁容易生葉。 你睇我啲頭髮，你睇我啲頭髮。 我都會剪毛噶， 其實長下短啊嘛。 跟住都會，即係佢哋反而真係扯起嘅時候，佢哋嗰個 硬度同埋長度係嗰、那個係會優勝過鬼仔嘅。其實、 哦、西人我都係睇過戲嘅。 其實我只係想可以講咧， 即係軟奶奶咁啦，好似 香港男仔咧，佢軟大大啦，跟住待扯咗期咧，佢會好硬嘅。 啊， 佢會但係鬼佬咧就係、是。佢會變到好大，但係佢軟大大嘅，就係咁嘅。 變大同埋軟嘅。 即係變大，硬同軟咯。其實硬同軟咯，即係你玩緊一個直膠，你玩緊一個直膠同埋玩緊一個木棒咯。 咁 咪我哋咁講，直膠同木棒。 係直膠係軟啲咯。咁啊，跟住但係你話如果成個過程，你話邊個會令到你？即係我自己可能我始終都係一個亞洲人嘅身軀， 嗯、 即係我就算女上好啊，即係我自己 prefer 係中意女上嘅，我係中意坐爆嗰啲人， 係我都係。 咁跟住因為自己可以控制到個位置， 咁樣先至可以令到自己高潮嘛， 係啦，冇錯， 嚟得多係咁解嘅， 係啦。咁但係咧，如果可以能夠令我喺嗰一次嘅即係做愛咁樣一次嘅入面咧，得到最多嘅次數高潮咧，其實係香港人多過係。同鬼佬 講落呢兩個主持同我都幾夾，我咧中意人坐喺上面 嘅。唔係真係，其實有時反而鬼佬未必 prefer 你坐喺上面。 係啊，鬼佬係中意熬你啊，中意狗仔式啊。 唔係我都中意玩 doggy 嘅。 係啊，狗仔式㗎。 doggy 都係舒服嘅，但係有時我都係 prefer 係即係。係唔好講話中國人啦，香港人即係我都識幾個都係男朋友都係香港人嚟嘅，即使讀書嗰時嗰邊都係識啲 BBC， 即係嗰邊嗰啲中出世嗰啲中國人，我覺得點都好似好過啲鬼咯， 親切啲會唔會因為？ 唔係，即係佢都同我講英文嘅，唔係佢都同我講英文嘅，其實佢都未必識中文，即係講英文，但係係嗰個唔好話浪漫先，浪漫你話要製造嘅，其實我覺得兩邊佢哋有心去製造浪漫都會製造到嘅。 係， 只不過其實係真係喺張牀上面，反而係佢哋你話鬼仔有可能會細心嘅，佢會 take care 你呢個係事實嘅，佢會係好。 我反而覺得喺張牀係。香港人是自卑過鬼佬的。 是啊，但是他們反而所以就因為這種自卑，反而是若果你是暗中地 lead 他，而你可能扮下嘢，即使沒有高潮都好啦，扮下嘢他們都會很開心，當你神咁拜的嘛。 但是你要交到氣喎，你不可以。 啊，那這樣東西不嬲梗係要 交氣。其實分唔分到呢，他要交氣他是真定假，你分唔分到呢？ 分唔分到啊，分到的都應該分到。 絕對，但是好，但是 經驗啦， 好少會。我覺得如果真係 交到過咗火嗰啲，應該係要俾錢 㗎啦。咁佢抽搐，你呢、這個呢、這個我覺得難辦嘅。 唔係即係個個都會抽搐嘅咩？ 梗唔係啦。 唔係咯， 我試過嗰啲會抽搐咯。 有人 喎、啊。嗰啲係神級影後嚟㗎。係。 我就覺得唔係扮咯。即係我都我 喂會嘅， 我嗰啲比較坦白啲啦，通常 我覺得係又係唔係又唔係咯。 不過我 你嗰啲唔係 多數，我啲多數都冇啦，我啲得三下， 你嗰啲全部都係 幾下夠鐘㗎啦，好快。 唔係同埋咧，有時咧啲香港男仔咧，即係當啲我啱啱呢個啦，佢知道我個 history 咧係咁樣會有食過鬼佬咧，佢會比較嘅喎，佢攞出嚟問。咁 我同啲鬼佬有咩分別 啊？係我得啲定鬼佬得啲。 所以我通常都唔會講咯，因為知道中國 唔係你講咁啊，有時 香港男仔 佢知咗， 香港男仔就自卑咯。所以我其實 build up 嗰個狀態都即係有咁，我當然男朋友知啦呢樣嘢，咁佢知道我唔會立亂嚟嗰啲啊，咁但係佢又反而唔會話點樣去講， 即係比較 好少咯，少啲咯。 反而我 唔係成日食啊嘛，唔同你。 我覺得性格上係外國人好啲嘅。 佢哋比較自信啲咯。 喺張牀上面夾唔夾？即係如果你話即係攞翻碌嘢嚟講，咁我覺得好似同香港人 不停都 keep 住碌嘢。 香港人好似夾啲嘅，咁但係性格上好似係外國人好啲。 好矛盾嘅， 好矛盾㗎，係 好矛盾， 真冇兩頭理。 反如果俾我揀，我寧願揀香港男仔嘅。事實上， 但如果未來再拍拖，我都唔係太想，因為我其實之前已經講過，唔係太想揀香港男仔。咁結果揀咗香港男仔。 咁你揀？ 咁結果揀咗奶咗啦，咁依家我更加堅決地 都啫。老實講，都係嗰句啦，唉，你撞到我呢啲咁樣，你話 咁因為我個 pattern 嗰啲，我唔知點解吸引埋嗰啲人咧，都唔係好人嘛。咁所以依家導致我都係想係執 個形象咯，就係要 外國人咯。未來我要拍拖都係 OK。 我覺得總結，如果男仔 咁快總結， 男仔啊，男仔啊， 跟住你開始講女人 係啊，即係如果男仔咧，我覺得香港嘅男仔咧係冇外國男仔咁浪漫，呢個係一定，因為我哋都比較。 比较现实啊嘛， 现实啲啦，忙啲啦，你多嘢谂啦，你冇咁多时间或者即系冇咁多心机去可能营造好多嘢。 所以有时可能啲女仔去做少少嘢，佢你啲香港男仔咪好开心。 我觉得睇下你 调翻转系因为可能我会 prefer 香港男仔都系因为我知道佢哋忙，即系可能同时间自己都忙嘅时候，即系。作為一個男人，你唔忙，即係你對住我，跟住你自己走得㗎啦。其實係咪先？咁、但係所以有時可能係佢哋又忙，佢哋又未必有時間去做搞啲情趣嘅時候，咦？反而自己個女伴去搞少少花神，搞少少情趣，佢、哋會開心咯。即係佢哋反而易氹嗰啲係啲鬼仔喎，係因為佢哋易氹同埋真係。即係唔好講啲咩，你叫鬼仔請你食飯，其實基本上係十次都唔知有冇一次。 咁衰。 跟住好多時都 AA， 咁我好彩就係我啲 friend 都會請我食飯，但係好其實以我聽翻嚟，好多時都寧願 AA 制，所以 即係啲外國嗰啲多數。 外國都 AA 制多。 咁得意， 咁調翻轉頭，你話啲香港男仔。男仔會通常你攞個銀包出嚟，可能佢哋嘅自卑心態令到佢哋想自大。咁你攞個銀包出嚟嘅時候，佢都話：，你收翻埋啦。咁跟住之後就佢請你食飯。 原來咁樣自卑，我哋下次醒啲啦。 喂，唔好 之後食飯就醒啲啦。 咁啊，即係只銀包唔攞出嚟就最大啦。 咁啊最大啊，即係銀包都冇攞出嚟，我哋搞 唔係啦。我真係好睇唔起㗎。 點啊？點啊？嚟啊嚟啊嚟啊！俾你發揮，繼續啊你。 食飯。永远都唔知佢话包喺边啊， 冇带啊， 唔 够啊， 佢唔会讲冇带。 我就遇女，我遇好多啊，你哋 冇带唔够系唔会讲。咦，琴妹食亲啲咁衰嘢，我次次通常都请我食饭噶 好明显你两个，你两个遭遇唔同， 就真 系你系好幸福咯，你系喺上咯。 其实呢啲唔关事嘅，呢啲其实咧，即系你唔会两个无端边有可能啫，除非你好信咩八字嗰啲啦，你系要撞埋一衰嘢啫。呢个好讲你自己嗰个 style 噶，其实 系有可能就系太好系嘛本身。 啲 off mic 我再同你研究下咁样啦，但系我就 講個女嚟嘅， 講個女啦，你又食得最多啦， 我 建議。 屌你！ 哇，即刻將個鍋推落你就。 我唔係， 阿的食得最多，阿的講嘢啊，當然。 Lemon 的啊 ，Lemon 的唔出聲。 唔係，如果港女咧，就而家譬如身邊咧，即係可能係嗰個男女失衡嘅關係咧。而家香港唔係呢個係真。 而家港女，我個麥好似壞壞地，喂。 喂，即系身边都多一啲上咗年纪啊！即系我上咗年纪嘅定义系廿六、廿七、廿八开始打后嗰扎啦。 你即系系咪话埋我嘅？ 唔系，即系嗰啲 嗰啲咪上年纪。 譬如公司啊，唔系啊，即譬如公司或者身边都多，即系个款头就已经唔系好得噶啦，即系个款已经系冇乜点 keep 噶。 我觉得有时女仔嗱女性呢样嘢啦，即系我都有时都唔帮嘅。我会觉得 whatever 你系廿六打后啊，廿七或九十、三十岁打后都好啦。其实真系要自己有一个 要 keep 噶， 要 keep 首先一样嘢要 keep 心态啦，同埋 同埋你。有啲就係、即係我有好多 friend， 因為我本身我自己份嗰個職業比較悶，因為好專業嘅，好悶嘅。咁身邊有多都係女性從事呢個行業，咁變相其實佢哋會好擔憂，好擔憂啊！我仲未 唔係啊！嗰個問題咧，擔憂都唔係重點，重點係譬如我有啲真係個款麻麻地㗎啦，有啲年紀㗎啦，即係譬如我喂介紹男仔你識啊，咁啊之後佢就話：，呢個又肚腩大。嗰、那個就都 OK， 但係佢光頭，即係佢秃頭，咁又話呢個又唔高興，嗰、那個話睇佢樣都冇乜錢㗎啦，即係之類嗰啲，即係呢啲嗰個 feedback 翻嚟係會相對係比較多，即係佢哋係會，即係俾我感覺就係、屌你真係仲喺度彈三彈四喎。 我會覺得其實我有個忠告就係人揀人， 你 揀 人揀你啦。 即係如果因為我自己識好多都係咁嘅，我都話要啊，我要要識咩啊？ 係啊，就要求㗎。 要食乜嘢啊？咁、但係嘅問題係調翻轉， 佢又唔主動、 啊。你自己唔係主唔我咁唔講主唔主動啦、我講你排頭啦已經，喂、係男人望住第一樣嘢，梗係望你個樣先㗎啦，係咪先？咁你 男人都膚淺㗎， 係好膚淺㗎咋？佢要望完你個樣，了解完你個樣先至了解埋你除咗衫。 餐之後先至再了解你最入面嗰層嘅啫嘛。 係 係係。咁但係變相你自己又唔 keep， 首先你講真，我有識好多 friend 係三十歲打後嘅。咁嗱，樣又唔 keep 啦，皮膚又唔 keep 啦，身材又唔 keep 啦。 好恐懼啊！啲真係。 即係叫你化個妝，你話嗯，我中意 natural。 係啊，呢真係激死嘅真 係。嗱呢樣嘢唔好講啦，咁我叫你不如不如你做下 facial 啦，你成面咁瘡又油咁嗰啲咧。係 啊。 跟住之後喂，不如你換下個髮型啦 ，easy 啦，或者你著翻條裙啦，跟住就話啊，我唔中意咁，我中意點啊。 即係要好自我， 好有性格嘅，係啦。係 啦。 但係跟住之後佢又喺度話啊，點解我識唔到男朋友啊？又話咁啊嗰啲。咁所以成日。有時候我都同佢講話，喂，不如我同你執嗰啲衫，嗰啲咧，我同你執嗰啲衫。佢話：，誒、欸，你著啲衫咁性感嚇，我會覺得嚇咗咯。 唔係性感嘅，但 我執條裙俾你啫。 我覺得唔使性感嘅，但有時時代感、啊。 我反而係你個年紀，你可能真係著翻條好簡單嘅連身裙。你諗住speed dating， 你出去著翻條連身裙，你出去，我同你化個妝，或者你真係收下條眉，即係好認真，我已經唔係叫你整容啦 ，OK？ 咁已經係好簡單，乾乾淨淨出去，即係一個好打會打扮嘅女性行出去，好過你而家翻工個樣出去喎，係咪先？ 係會打扮係爭好遠。係 咯，同埋有時你，我會覺得你點解咁講住架？係因為你本身你唔好揾我，你同我俾我好多嘢玩噶嘛。咁我自己係好多嘢玩，但係你好似乜都冇，你除咗係八婆。同八婆、八婆同八婆，咁、你乜都冇，咁面上其實你反而因為你自卑，所以你講住價啫。即係調翻轉頭，你睇我好，係因為你做唔做到我做嘅嘢先啦。我又出去，我又出去 玩 game 啊， 我 game， 我又 game 下，又出去滑水啊，又行山啊，又即係乜嘢乜柒活動都做齊啊。 啱嘅，啱嘅。 咁我自己又有嗜好咁，但系咁，我會覺得 多姿多彩， 冇所謂啦。有冇男朋友都好，有咪嚟咯，冇咪唔。我反而係通常我 因為你個圈子比較大啲咧， 會啊， 彎流少少，識多啲人咧，咁你機會自然就大啲，好簡單啫嘛。你識多啲人，個圈子大啲，你就自然個機會又會多啲噶啦。咁但係佢哋好興就係、喂坐喺度，就同佢哋成日話減肥一樣咯。我要坐喺度，然之後減肥咯，我唔喐，但係會減肥咯。食藥咯。 即係坐喺度減肥， 即係坐喺度食好多嘢，跟住減肥咯。佢哋個心態會係，即係我自己覺得都係一致啲嘅，即係佢會唔主動啊！我好怕佢哋唔主動啊！即係 其實你矛盾喎，你好怕女仔主動喺張牀上。 唔係啊，唔係嗰只主動啊，即係你去主動識朋友。 好埋擁佢。 唔係，即係主動去識朋友同埋。 即 係 你要有活潑嘅外表，即係活潑啊，平時外向嘅，跟住上到張牀。 你要暗進嘅。 我講緊唔係話我想識嗰個女仔啊，係嗰一群嘅，佢哋嗰個群，即係香港而家有一大個群族嗰班人咧，嗰啲女士啊。 係，所以 主動係佢哋唔肯去接觸啊，佢哋會覺得。即係學你話齋，佢話我叫佢喂，你跟緊佢啊，喂嗰件衫衰到咁，你唔好著啦。咁但係佢哋又會覺得，即係你串我，咁同埋咩啫？我係我，你中意我就自然會中意我㗎啦。你唔需要，我係唔需要去為咗某啲人去改變我自己嘅。即係例如喂咁肥你跟啦、啊，大佬肥唔緊要，你唔好再著橫條啦，好唔好啊？呢個人已經肥，然之後著橫條，跟住話我呢個我 style 嚟啊，係咁啊，即係我做乜要為咗你做直條啫？或者點解我要為咗你著件黑色衫啫？黑色網絡，我話黑色網絡冇咁肥啊嘛，或者你冚一冚遮一遮，唔覺嘅。嗱，香港嘅男士咧就偏向比較膚淺嘅，我覺得。接受咗你咧，就好多嘢都接受到你噶啦。即係接受咗第一秒咧，打後嘅嘢，你嗰啲咩翻到去剪腳甲四圍都係啊，啲底褲四圍掟啊。 啲人中意睇魔術就掩眼法。 係啦，啲薄褸四圍抌啊，啲底褲掛成個窗都係啊，跟住屋企有40对鞋，即係呢啲已經係用後個男士去接受嗰樣嘢就會比較多啲。但係你話相對地。佢第一眼你可唔可以即係 check 到佢覺得你喂 OK 可以試或者大家可以去溝通嘅呢樣嘢囉，但係佢永遠都唔會覺得係我係應該要做嗰啲嘢。 我 但係好多女士唔係 我第一秒接受咗嗰個男人呢，佢之後做啲咩我都覺得好 OK 㗎喎。我係一個咁嘅人嚟㗎喎。 咁正常嘅。 但好多女士唔係咁諗㗎嘛。 我會覺得 女仔。Candy 其實個遭遇係好慘嘅，曾經係。 係咪我覺得女仔。 我遭遇好慘嘅咩？ 女仔 你都要講先嘅。 好慘。 我聽落你好慘咁樣。 好慘。 我只係覺得即係身邊，尤其是 office 咧、哦，即係好多、 啊、 可能而家識嗰啲人都係多啲上年紀嘅、啊，即係30多歲嗰啲女咧。 係。 咁啊，佢哋又好恨嫁， 即係又好恨拍拖，把口啊梗係唔恨啦，把口又梗係話，唉，我冇所謂㗎，點點點啊！但係你睇佢樣就知佢即 係。唔係佢整整下就得兩條出路啊！一就係義工團咯，二咧就係翻團契咯。係 冇錯， 係啦，我做夜撚嘅。OK， 咁佢就話，誒，一個人冇問題啊， 冇問題 啊， 夜撚嗰度幾好啊。 係啦，咁其實就真係。我唔敢講佢哋最終係唔係，但老實講，佢迫於無奈先揀呢條路嘅啫，即係逼上絕路先行呢一步嘅啫。我成日話，即係阿 Ken 講咗咁耐就喂，大家嚇、啊、女性，即係唔好佢你頭先講咩二三十嗰啲已經即係其實老實講係絕望㗎啦。OK， 都絕絕地望 啊！你開始講咩廿 上唔到車㗎啦嗰啲， 又未唔係老想去到呢度咧，去三十打後嗰啲咧 透曬啦。 唔好講嗰啲住，即係當我識嗰啲卅零咧，都叫做正常啦 ，OK 啊。咁但係真係要講好大嘅彩數嘅 ，OK。睇下你即係可能你前世有冇積落啲咩，即又有咩因嘅啫。唔係咧就好難搞。老實講， 真係比較難啲。 頭先我講開始危險就係廿零啦，廿六七 開始啦， 廿六七開始危機啦嘛，已經係即係嗰啲其實真係要開放少少， 開放少少。啊、好似佢兩位咁樣，直接啲個人。 佢兩個好開放，咁樣就 過度咗，係咪過度咗啊？ 我講個身段，將個身段下降少少，你唔好仲我，即係老實我頭先。 我都擺得好高喎、啊，其實。 哇！你啲又唔係呢個再研究啊？咁啊，我覺得頭先都係講翻 marketing 嗰樣嘢，就係你一定要識得將自己擺翻一個適合嘅崗個位置度咯。明明自己六十分嘅，你就喺翻六十分嗰個 market 發揮到最盡。食盡曬六十分嘅男人，或者六十五分嘅，你將自己進步咧，因為食得七十分嘅 OK， 但你唔好諗住一埋嚟想食八十分嘅，咁啊呢世亦都唔會食到。 你望咗講真，我係咩啫？ 唔 係，喂，你一百分，係咯，咁啊，咁啊就係 唔好講錯嘢啊！ 就係大家一定要識呢樣嘢咯。 唔好講錯嘢啊！ 我唔知細細個就識得呢條道理，所以我咪就係喺你係如喺個池度。大嘅唔喺池度，你唔好走出大海咯。我喺池度食盡曬所有嘅魚，咁咪 OK 咯。咁唔好覺得夠一嚿啊！ 我自己反而另外有樣嘢就係，若果你想，即係我會覺得，如果你係一個五十分嘅女仔，其實你係可以做到七八十分嘅，係你係可以做到咁嘅。首先真係要。肥嘅跟下去啦， 系啊，而家有化妆术啊嘛，大佬。 其实减肥减真系要减咯，同埋减肥唔系话有咗样嘢，我会即系好多女仔都会觉得谂话，诶减肥我点解要为个男人减肥？肯定系喺嗰啲咁嘅年纪一定会咁样讲嘅、嗯。但系反而觉得其实为自己咯，因为你减肥减我讲真系减磅减脂肪，或者甚至尽令到自己嗰啲肌肉 firm 啲，其实系对自己身体好嘅。首先一样嘢，你知三高嗰啲到老啊，到同埋如果你真系谂住你咁大年纪，即系唔好话大年纪啦，你三十几岁你谂住 三十几好大年纪啦，我觉得女。 哎呀， 如果又搵唔到食， 我帮你兜紧啊！屌你，你系咪想我屌鸠你啊？而家 直接屌鸠佢啊！佢系个人系咁。 而家有个菊花茶喺度啊！你咪想食菊花咁啊？顶你个肺啊！屌可以屌嘅呢个系。 唔啱我哋 OK。 我屌。 嚟啊嚟嚟。 真系屌呢个。我今日咁捻斯文，我都你我屌你啦。要屌噶系，其实。 啲男人就系咁啊，屌佢。我唔使噶，你屌佢啱啊。 总之，拉屎 我都平日都系屌鸠佢噶啦，都系要 系好，你继续， 你继续啊，系 继续。 即系觉得其实即系年纪，即系生育佢有个年，即系有个时差，有个时间。其实有时可能你减咗磅嘅，如果第时你稍微迟啲结婚嘅，你减咗磅之后，其实相对即系可能一啲比较。標準身形嘅女士係比較容易懷孕多過係一啲比較偏肥胖嘅女士嘅，因為可能係一啲可能中醫上一啲嘅循環嚟嘅嗰樣嘢。 我只係覺得因為肥得滯唔係好開胃啊，老公，所以懷孕嘅機會 少咗。哎呀，你有翻個仔啊，幫你兜緊啊，都真係有想有 都想 有都想我開口屌。 繼續繼續繼續， 跟住雖然。 你 做 當然啦，呢、這個男士膚淺都正常啦，都係睇身形嘅，同埋即係 keep 得好係好好嘅咁。同埋你諗下，即係如果你 keep 得好，有時你當你有小朋友大個，你媽咪 keep 得好好嘅，佢哋會自豪啲嘅，我覺得 係 同埋好 proud 喎。哇、哦，我媽幾靚咁樣嗰啲嚟㗎，即 係好似家姐， 好似我而家都係嘅，因為跟住之後，其實跟住你去扮靚，你去化妝，其實覺得女性天生應該要識得扮靚化妝。 係、嗯、啊，其實女仔我覺得好多女仔咧，依家咧成日就係、是。 我好叻 化妝啊！我唔 其實 唔識啊，點樣？ 其實你上網 YouTube 咧，而家好多嘢有得睇噶。 你唔好怪身邊所有男仔咩？中意韓國妹，好怪身邊啲男仔中意 AK 妹咁樣。 因為佢哋 會打扮，即係至少其實 Candy 講得啱嘅，就係、是、嗰個掩眼法，就係、是、我掩一掩你，我呃咗你嗰一下啫嘛。係 咯，咁即係。你 其實人都中意俾人呃嘅， 係咯。咁你話靚，你夠中意靚仔啦，好心，好講真，你都中意靚仔啦，唔係點解嫌人禿頭啫？係咪先？係嘛？你都中意靚仔噶啦，你中意高大噶啦，唔係你都冇理由嫌人哋大肚腩啦。 打扮係啱嘅，我覺得男定女都係需要的。 若果你中意得人哋一啲會打扮身形科高大靚仔嘅，咁其實人哋都中意一啲。靚女嘅喎、哦，即係所謂真係靚女嘅喎、哦，係咯，你自己又唔識得打扮嘅話，你唔識化妝學咯，或者你上 YouTube 睇好多，而家好多教學教你點樣化妝，點樣扮靚，即係你可能你整一整個樣，啲皮膚好睇啲，你想你識得化妝，可能好簡單啲韓，我哋叫來自星星嘅韓妝係好簡單嘅，其實、嗯、 韓妝係好難搞㗎，我因為研究咗韓妝一段時間。 你嗰個咩妝啊？呢個 咩妝？ 我今係冧妝嚟，因為呢個係係冧妝。 其實我反而中意，我真係中意化韓妝。 韓妝其實係耐咯，個時間係真係好耐嘅。 係啊，韓妝時間係真係耐嘅，係啦，因為 係好睇嘅， 好睇嘅，因為好清啊嘛成件事，但係又清得嚟又好煩。 又真 係韓妝嗰輪係我食得最少嘢嗰輪嚟嘅。 你唔瘦咯，好明顯係你唔瘦呢個妝啊！ 我韓妝嗰陣係唔得嘅，反而我要啲好歐美啲嗰啲咧，嗰啲 style 嗰輪先食得多嘢啲嘅。 反而我韓妝會多啲仔肉。 係嘛？ 係。 你可能嗰個人個 type 我要可能係清到可能連妝都唔化嗰啲嚟嘅。 個 type 唔同咯，即係可能你係好適合到韓妝，我係原來因為我研究咗韓妝好耐咧，係唔得嘅。我係原來係歐美嗰啲咧， 我哋都講翻啲扮靚先嘅話，跟住啲女仔有時女仔，我覺得著要睇身，真係睇你自己身形。點解我哋話要左揞右揞？你咪講真，你話一啲你落到老闆嗰啲仔，有啲都有肚腩㗎，即係覺得佢靚仔，你都有型啊。因為喂，著件衫遮一遮咪得咯。咁人哋都係咁樣做啫嘛。點解你即係覺得啲女你哋啲女人點解你唔嘗試下去即係？即係執一執，跟翻自己身形。喂，講真，我會覺得有時係你可以 show 到出嚟嘅嘢咧，就盡量 show。 啱， 應該要收嘅咧，就盡量收。即係話你只腳又肥， 顯你嘅優點啦。 只腳又肥又矮又短，就唔好著短褲咯。你著翻 啱 嘅。你著翻，你已經係你著翻條黑色嘅長褲，或者甚至可能你中意著裙，著條唔好著 A 字裙，唔該，著啲唔好著 pencil skirt， 著 A 字裙，可能著啲波裙咁樣，或者可能一啲成直筒嘅連身裙。你話唔係啊？我個胸比較大嘅，咁其實都可以著啲收腰，即係我覺得係跟翻自己個身形去著，去凸顯翻你 嗰啲 咁嘅嘢 咯。即係 show 你嘅長處， 收埋你 嘅 短處，係啊。咁其實講真，你第一眼你執完曬所有嘢，你可能你唔需要話搞好多嘢，你可能執完呢啲你。見到之後，其實成件事已經 OK 嘅咯喎，你可能呢個碌咁樣走去跟阿乔妹落去，已經企喺度都得食嘅喎，其實係 啊，係 咪 先？ 唔係，如果有女聽眾咧，又想跟阿乔妹學下嘢咧，就 PM 我哋得噶啦。 唔係跟唔好話跟唔跟我學嘢，其實咧我都係試下一個肥妹 仔。跟你喺後面揾食 食下嘢， 跟你食下嘢。 我真係一個肥妹仔嚟，但係其實小魔都講得啱嘅，因為我會將自己啲唔係幾好嘅嘢，我都會盡量收埋佢，即係喂，但係。喂，大佬肥系原罪嚟噶嘛？我已经摆晒我啲罪行喺身上啦。但系咁自己 唔系你减紧肥噶， 就嚟厌食啦！屌，俾条扑街搞捻到，仲好讲咁样。咁跟住之后，但系真系就算 自己肥，但係你唔可以自暴自棄㗎嘛，唔可以唔打扮㗎嘛。 即係又唔好話嗰啲咩為咗人，唔會為咗人改變啊咁樣嗰啲。 其實唔係為咗人哋改變，係 為自己。 你其實你自己靚咧，講真依家你會開心啲㗎。電話咁先進，你靚嗰日你都拍過幾多相啦、啊？ 你覺得件衫著得好睇，你都會自拍多啲。係 啊，因為 日日拍咗啦，琴日。 其實我哋日日都拍㗎，係啊，我日日都靚咁樣嘛，我覺得。 就係我哋日都。 咁 OK 啊 ，OK 啊。 同埋有時啲女仔，我會再即係寧願，我會覺得真係 develop 翻自己個興趣，唔好就係話八婆嘢傾啲八婆嘢，或者可能嗰啲叫做咩啊 ？gossip 係咩啊 ？gossip 係。 系嗰啲 八卦嘢，系啦系啦，即系喺讲是非嗰啲啦，即系反而你真系，我为即系 develop 一啲兴趣，好似你可能你中意画画，咁你咪即系报下兴趣班去画画 ，art jam 去做下 art jam 就得。你话唔系好中意唱歌，其实你真系可以出去 咩都试下啦， 试下啦，或者可能你话你搵啲你中意唱歌，你去唔系唱 K 喎，搵 个地方咧， 佢真系 好个自信翻嚟， 系啊，学一啲嘢， 成个气场， 学一啲嘢，你话你甚至你话唔系好中意煮嘢食，我好似咁，我好中意食嘢，学煮嘢食啦， 我唔系好中意食嘢，我依家唔中意食嘢， 或者可能话我中意煮，真系中意煮嘢食，咪真系进修去煮嘢食，学一啲嘢翻嚟。或者甚至你话我唔知喎，乜都唔知喎。但你话我唔识化妆喎，喂，真系走去学化妆咯，即系学扮靓咯。其实系一样嘅啫。你识一样嘢，你识得同人讲呢啲嘢，其实成件事已经唔同。 啊，头先我就系想讲咧，最初一开头我已经讲嘅就系话我朋友去即系 speed dating 嗰啲咧，我话你写埋啲咁嘅嘢，有下水对你有兴趣啊？你学你话斋，你是但嘅写一样兴趣系一两样啊，你先可以打开到个话题。就算老实讲，人哋即系你。根本唔知啱乜鳩好嘢㗎嘛，大佬。咁你起碼有樣嘢講啊，我朋友學開玩開啲咩，你有冇玩啊？咁你都打開到個話題啊。佢即係我想話，我好好人同埋好女性化，撲你個街，你走得啦。你係女人，你女人，我預咗你一定係好人啦。你唔好有我哇閪搞你咩？咁你女人一定要當我當，即係你大多數都要起碼有翻。我即係如果出去嗰啲有咁，我希望你都有翻少少温柔啊。唔通你話俾我聽係大隻仔咩？咪咁你唔會噶嘛？你淨係寫嗰兩樣嘢，哇！你點樣你點樣出去？你仲俾最貴嗰啲成兩皮嘢嗰啲 speed dating 啊？我話哇！你仲玩啲咁，你食緊屎啦！我話你個樣又普通噶啦，已經係身形普通，樣貌普通，興趣普通，咁你就可以收 皮啦。興趣就唔可以普通嘅， 興趣真係唔可以普通噶，真係你就算話有啲特別啲嘅癖好咧。都可以擺落去嘅，千祈唔好係乜都冇，千祈唔好乜都冇。 好認同，即係剛我都話玩過，都玩過 Table for Six， 咁嗰啲都係寫我話我興趣個時差冷淡玩 War Game， 其實已經有好多。 咪都 係 話題嚟嘅， 都係話，因為 你仔仲話好特別咯，咁我 嗰啲。會啊，中意佢會跟住你，仲中意啲乜嘢啊？因為我啲興趣都比較。男仔 啲啊， 同埋都真係玩好多嘢，佢哋會問下問，即係佢你可能你寫一兩樣你特別啲嘅，係 啊，你唔好寫太多，你寫得太多人你覺得哇呢條女一定出去玩慣啦咁樣，即係唔係我想其實應該做一集 speed dating 攻略嘅，因為咧呢樣嘢咧喺呢個時代咧發覺係 有得做， 有得哇黐線嘅，即係我由平極最平啊幾嚿水有啦，貴嘅嗰啲係講幾萬嘅喎，大佬。 我又未試，我通常都玩去。 你唔需要啦，你去試下啫，真係。但係我 搞氣氛嘅啫，蹬下腳嗰啲，因為有時唔夠人，有乜人蹬腳噶嘛，我知道。 但係我又有，但係蹬腳同自己去玩係回事嚟嘅喎，蹬腳嗰啲你又唔可以太突出嘅喎。但係你唔，但係有時你去到嗰啲場合，好似琴咁講。喂，大佬，我係個女仔嚟㗎，我同你出得呢啲咁嘅場合，我唔打扮梗唔得啦。係，但係嘅問題，你相對地佢哋嗰啲人，你就會好突出啦嘛。 係啊，嗰啲唔係你要就翻咧，你自己話係作客嘅啫，作客嘅啫。 作客但係你作客嘅時候，你都要，即係好似咁，你作客你要著翻自己套波衫㗎。咁你跟住之後，你就會好突出㗎啦喎。 係，咁都難掩嘅呢啲。 係咪咯？係咪先？你本身氣底氣呢樣嘢，本身你底嗰陣好難掩，好難揞㗎喎，成件事。 所以阿琴妹要食鬼佬啊！唔係話佢去都殺曬啊，已經 夠殺。 咩啊 ？Speed dating 啊！ 我未唔知啊，你哋系咪津贴我去？系咪即系讲到咁样？系咪先？ 唔系佢哋谂住搞一次啊，好冇？佢谂住搞一次嘅。 我哋谂住系呢个节目咧，其实嘅搞啲生意就咁去搞呢啲， 有得做。 我想参加其实，我谂我而家single啊，我唔系蹬脚，我直头系参加我系single，因为 咁啊，你女讲完噶啦。佢哋头先讲仔讲到又上床又剩，你咩都冇讲喎。 咁你有兴趣又唔赶时间，咪讲多节咯。 咁啊，睇下两个咯，我 OK 噶。 你 OK 啊？好啦，转头再翻嚟。